冰凉， 冰凉， 冰箱， 冰箱， 冥想， 冥想， 冥匠， 冥匠， 鸣枪， 鸣枪， 铃响， 铃响， 领奖， 领奖， 领养， 领养， 精良， 精良， 景象， 景象， 精枪， 精枪， 敬仰， 敬仰， 请讲， 请讲， 清香， 清香， 清凉， 清凉， 行将， 行将， 形象， 形象， 营养， 营养， 影响， 影响， 行枪， 行枪，